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翻嚟11月4日嘅大军阀，咁就今日开始啦，系咪今日开始啊？阿李永达咧，阿达哥嘅节目咧，就阿呢个高达顺风耳啦，就以后就会有直播啦，系嘛？ 但系要安排一啲时间咯， 系， 因为我哋星期一、星期二比较空虚嘅， 系，咁但系就吓，咁迟啲咧，我哋就迟下就会做即系呢个直播啦，咁样样， 亦都有视像， 系，都有视像啦，咁。咁就因为而家暂时我諗下个礼拜一係嘛可能就会咩话。但 希望安排到 啦。因为你同时间你要预返即係个时间呢比较院长返嚟㗎嘛。咁所以我哋就到其 实。咁我唔会成轮空咗佢㗎。 係你要嘅。 黄毓民参选嗰阵时候就即刻做返复播呢个匪类监察。 唔係都要嘅其实係。咁你睇下到其时点样安排啦係咪即係呢啲临时啦。咁因为我哋而家嚟緊呢就下个礼拜开始呢我哋就会有个新嘅 studio。咁同埋我哋可能会做到啲 common key 啊。咁key对我嚟讲係一个好大嘅进步因为以后个背景啊就嗰啲 background 啊唔同啊咁样啊。 同埋好似有两个镜头喎要 key 喎。 係咁就会有啲分 别。呢个可能系你嘅大特写喎呢个系我嘅大特写喎咁样。或者一个系即系另外一个镜头。希望搞得掂啦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嗰啲山寨嘅成本嘅嘢都唔知试唔试到嘅嘢但係希望太 Q 啦大佬。 咁呢个都要多谢网友支持嘅因为其实如果唔系你哋即系YouTube 呢帮手 kick 下广告呢咁我哋都唔会有啲咁嘅收入啦其实系可以 support 到嘅同埋最近一次网聚啦系咪咁就入返正题啦咁呢个礼拜其实讲真的喂心情非常之沉重尤其系对于中央释唔释法呢件事呢好多悬疑系咪即系如果你话一早就一锤定音要释法嘅话呢你冇理由放咁多风声出嚟你见到个袁国强呢喂佢真系你真系好人难做即系我唔知佢即系点样啦。 喂你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你点会认为香港嘅法庭系处理唔到一个。 佢认为可以佢自己认为可以。 好明显系一个内部嘅问题嚟嘅。但系你真係有稍微留意即係尋日嘅新聞你唔需要聽晒所有控辯雙方嘅內容啦你肯定係輸啦政府呢壇嘢。即使你話104条係講緊即係呢個宣誓嘅時候究竟要點做都好但係你要 DQ 一個立法會議員你係要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㗎嘛。係咪同埋你嘅立法會嘅會議規則裏面寫清楚晒在什么情况之下要摆第一个议程甚至乎其实不是由你 approve 那样东西的嘛。他做不做到立法会议员不是你 approve 的大佬。不是投票就把托啊。 那所以与其你说这个是释法呢你不如说这个僭建基本法啦。其实讲真的僭建基本法这个不是第一次啦你之前这个由三部曲就是这个政改啊。 变了五部曲。 变了五部曲。这个是即是最第一次最最标准的例子啦是不是 而家。1997年吴嘉玲案嘛。 是啊。咁你而家你基本法。 唔係关嗰个系人大释法。 人大释法。 是。 关于个居港权嘅问题。 1999判决啦。1999年定系2000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主要关于居港权嘅问题。 咁所以啦其实我觉得大家去睇呢一次嘅释法嘅问题嘅时候啦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嘅。即系已经开始系温水俾人煮咗话就系。开始冇乜感觉第一次释法嘅时候好愤 怒。 即使我未必同意终审庭嘅判决就算或者我哋可以同意终审庭嘅判决都好。我哋都系应该要反对释法㗎嘛。 係啊。 喂你唔可以打完场波明明赢咗你2-1。你话唔算呢场波再理过加时等我追返3-2你先算啦个赛果。喂呢个系任何全世界有脑筋一个 reasonable man 都唔会有咁个评论㗎啦。佢全部都吹咗鸡啦。嗰个系终审法院嚟㗎嘛大哥。跟住你释法之后再玩过。嗱所以我觉得呢我哋所有嘅人都系支那人囉。支那人系点呢张江嘅文化系点。 第一冇程序公義呢樣嘢，同埋唔識將所有嘅問題咧係拆開嚟去了解同埋分析嘅。 因為其實而家咧就好 Q 多人咧就即係對呢個清正咧好不滿。坦白講，你而家咧投佢嗰六萬幾票咧，而家唔會再出嚟，因為講真的，亦都係非常之 多人六萬幾裏面可能有一半轉咗太添， 好多人後悔。 嗱，你問我，我點解你頭先講頭先嗰個概念咧？西方人除咗對程序公義呢個概念咧，係擺到一個好高的位置，因為中國人係點咧？支那人係點咧？蝗蟲點嘅咧？目標為本。中间可以不择手段嘅 ，that's why 我哋先至唔够人哋西方强国系比拼啫嘛，我哋嘅文明系输俾人嘅咁解啫嘛。嗱，反释法，反犹为争梁仲恒用一啲侮辱性嘅 hate speech 系可以分开嚟讲噶嘛。中共究竟点样去透过呢一次嘅机会嚟打击呢个港独？亦都可以分開嚟講噶嘛？喂，大家就撈埋曬一齊呢啲咁嘅所有嘢嚟講。喂，你問我立場，第一我從來都唔中意青年新政，大家都知道。喂，但我唔可以唔捍衞佢嘅權利噶嘛？唔係我故作各打五十大板啊，而係我哋一個正常有稍有知識嘅人，應該係咁樣分析問題啊。喂，呢個係分析框架嚟噶。我唔可以因為我好唔中意青年新政，我好唔中意佢講支那。That's why 我贊成釋法，或者我哋即係顧左右而言他，或者係迴避咗呢個問題噶嘛？喂，而家個問題就係所有人將呢啲嘢全部撈埋一齊。點解我會有咁樣嘅反思呢？就係、是、由第一次終審庭判呢一個嘅居留權案件，即係當年咧，嗱老實講，陳方安生呢個所謂民主阿婆咧，係負好大嘅責任。當年係佢一力拍板啦。是為咗167萬，計咗呢條唔知咁嘅虛數出嚟之後咧，就叫所有嘅政府部門，由房屋、醫療到教育嗰啲咁樣。因為嗰陣時候啲 A.O. 好醒噶嘛，如果有167萬人嚟，究竟係點樣個社會政策有幾大嘅負擔，稅務要加幾多咁樣，係做呢一個勢。做完呢個勢之後，就叫人大釋法。叫嘅意思就係俾個鑊啊老共咩啦，梗係你話你識啦，因為你都係無法無天嘅啦，你個國家都係嗱第一鑊咧開咗之後，再嚟第二鑊就係嗰個特首嘅任期問題，其實嗰個無居鳩為為難聽啲講就係嗰個識嚟扒托咩，係人都知道正常嘅地方都係逐嗰個任期嘅啦，點會由嗰陣時候 start 起噶？因為你就基本法自己寫得唔好，啲嘢修改基本法算啦。你跟翻正常嘅程序修改基本法冇問題。 唉， 係咪？ 其實佢係 咁咪三分之二立法會通過，我都會同意噶。你冇理由喂中途佢腳痛係咪？本來係假設咁就方便討論咧。2000年係完個任期嘅，做多五年就應該係2005。咁但係2003年你嗌腳痛嘅時候，咁咪梗係接嗰條友係補多嗰兩年啦。同埋都唔使再選咁複雜啦，係咪？即係你寫得唔好咯，基本法之前係冇做功課咯，都冇預估，即係證明即係人哋西方強國就好簡單嘅啫。喂，我憲法規定係咁，唔啱可以改，不過冇追溯能力。喂，第二鑊又係戇居，第三鑊仲離譜。Anthony 嘅講法啦，你三變五補曲， 呢個真係全變。 喂，跟住而家呢一鑊，因為喺嗰個立法會裏邊噏埋啲冇禮貌嘅嘢。嗱，呢個一件事，我絕對反對，即係同埋你係不知自省嘅，亦都係抵死嘅。 啊，你而家都係不知自省嘅，而家 係咪？即係所謂抵死嘅意思係抵你俾人鬧啊，唔係話抵你俾人抵奪褫奪嗰個資格啊。我唔係講緊呢樣嘢，係分開嚟討論啊。釋法還釋法啦，你咩嘅程序之下應該俾人哋褫奪你嘅資格係另一個問題啊。你講 hate speech 係另又第三個問題啊。喂，我唔可以撈埋一齊嚟分析噶嘛？我今日喺个花生館度睇到几个人喺度嗌交，我都唔拗乜？有咩好拗呢？因为你拆开唔嗰三个问题分析嘛。From day one 系我头嗰几个主持啊，系质疑呢个青年新政噶啦，系咪？我又冇郑经汉咁话佢鬼头鬼脑，我即系话好奇怪啫，有几个现象你解释唔到俾我听啫。係嘛？同埋我認為佢呢個策略係會推香港人去死路啫，不幸比我嚴重啦。老共有幾條底線， 如果你喺香港同佢鬥爭，如果我冇辦法用武裝革命嘅話，你係一定要咧係要小心翼翼，同埋要守住。一，你唔好公開話俾人聽，你勾結外國勢力，企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呢條係佢第一條底線。即使支聯會都唔會咁噏啦，你都係話建設民主中國啫，結束一黨專政唔係話俾老共唔玩啊嘛，多黨競爭啫嘛，而家講緊另一個換一個講法就係、是、第二條底線，對老共嚟講，尤其是喺香港呢個咁嘅地方，現階段嚟講，對新疆人、對西藏人、一啲唔同民唔同種嘅人，佢都咁緊張，佢嗰個國土嘅完整。当你冇能力分裂嘅时候，你唔好喺度乱噏啦。 系啊，冇噶。所以你见咗嗰阵时咧，田北俊督爆佢啊嘛。你仲你话你自己系咪真系仲喺度即系支持呢个港独嘅？佢话唔系啊嘛，佢话自己都系支持一国两制啊嘛。佢好似冇 defend 过呢个讲法系。 咪所以咯，你话如果我嗱我呢条底线我都系清楚，我只系赞成自决嘅啫。呢个系我的权利，呢个系我斗争嘅策略。但你唔可以因为我讲自决话有呢个权利，你褫夺我资格㗎嘛，大哥。 咪大土白 啦。我当选咗呢度当唔算。 咪大土白。 咁你咪话香港啲人猪囉。 係。你而家你讲你话自 决。喂，你有民主选举就係咁嘅结果㗎啦。 係。你话我哋即係支持自决係冇错。OK。 我啊。但我唔代表其他人。 係 ,OK。但问题就係话而家呢清政嗰两条友呢你打开个缺口。其实啊啲網友對清靜嗰兩條友咧，即係話好憤怒，即係大家理解嘅，係咪？唔係首先我哋講一個問題，即係你嗰個客觀效果係點樣樣？ 唔係佢呢個係一個關公災難嚟嘅，即係 摸定關公災難啦，係嘛？ 呢個係一個政治鬥爭嘅一個失敗嘅典型嘅例子。OK， 係乜都輸清嗰種啊！即係你唔夠實力嘅時候，你就唔好借錢走去賭百家樂啊，大哥！你借埋我啲籌碼去，大佬，呢個係佢哋嘅最大嘅問題嘛！即係我哋已經咁憤怒啦，喂，鬥爭嘅策略好深啦，你就唔好就係自己冇乜籌碼、冇乜實力嘅時候，攞埋我啲去賭啊，大哥！ 阿土伯， 你要小心噶嘛！ 你知唔知佢而家最 update 嘅講法係咩？ 嚇！ 佢已經嗱，佢今日晏晝咧，即係記者會都屌鳩下呢個政府，就話啊，屌你老尾，你個咧即係泱泱大國係嘛？咁原來都會流民咁樣樣嘅，屌完 不嬲都知㗎啦， 你個不嬲都知㗎啦， 戇居。 但係而家咧， 所以嗱，呢啲僆仔僆妹就真係冇歷史觀。 係 佢最流民嘅時候係幾時啊？香港人親眼睇到嘅，八九年六四嘅。所以你仲用火牆論，你自己自打嘴巴啦，因為你係冇讀歷史。你係完全當對所有過去嘅一啲嘅經驗嘅世界嘅嘢係全部自己抹咗佢嘅。 其實最流民嗰陣時咧，其實係文革嗰陣時， 亦都 而燒到咧六七暴動。而六七暴動點解最後尾係停咧？唔係因為你自己做咗啲咩令到佢停，係純粹係因為毛澤東自己 都過得唔好唔妥啊嘛，屌 係咪要長期利用啊嘛？ 呢個係將來講嘅。 啊，呢個充分呢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啊嘛，係咪？最後尾佢自己嗱，即係所以最後尾咧，即係你都係要 back for 佢嘅 mercy。而我哋而家講緊禮拜日，喂，當然即係你話好撚憎呢兩條友啊，即係或者我哋好有無力感，大家都要出嚟。呢個因為真係嘅，其實講真，你過往你而家我哋最大鑊，香港最大鑊嘅地方咧，就當然老共以前都會忌你三分嘅，即係你當你真係有幾廿萬人出嚟嘅時候咧，佢真係唔敢亂嚟嘅。 唔係，所以我咪話呢盤棋佢點解係即係輸清滿盤皆落傻咯？老共老實講，由梁振英挑起咗呢個港獨嘅矛盾之後，其實佢根本係好想借個機會打嗱，呢個亦都同我過去嘅分析一模一樣。就是你俾機會佢係喐你嘛，俾機會佢立廿三條嘛。你戇居係在於咩咧？佢揾一個最好位嘅入嚟。嗱，老實講，今次最好嘅位就係因為你講一啲嘢係全世界文明人都唔會認同嘅嘢嚟噶嘛。即係我講咗好多次，不厭其煩，你唔可以同叫個黑鬼做 Negro 噶。佢會打柒你噶， 唔係呢個係即時有情緒反應噶嘛？ 喂，正如你話我講，即係俾我屌都唔撚屌嗰句，喂，人哋都會有情緒反應噶嘛，係咪啊？喂，我都要收翻啦，我都唔係咁嘅意思，我係嗰個 context 都唔同，係咪？不過人哋 覺得你喺呢個 moment 講一句説話係唔 appropriate， 咁你唔 appropriate 咯。你撐嗰個零兩個禮拜係多餘㗎啦。唉，你仲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唔係啊。系咪？我讲乜都得啊！ 唔系而家个后果就 我大晒 at this moment。 其实而家最差嘅后果咧，就系话佢释法嘅话，佢系要喂第一，你唔可以 冇啊，所以令到我练习惯噶啦。而家呢镬第四镬啊嘛，啊唔系 第五镬， 刚果嗰镬好啲，因为点解刚果镬咧系终审法院系涉及到国防外交，由终审法院喺未判嗰样嘢之前问一问。你點去 define 呢樣個法律？ 有 due process 嘅， 呢個係 有 due process 嘅 ，due process 嘅係根據基本法裏面寫嘅嘢。即係因為基本法冇話你中央可以主動去做呢樣嘢，咁你永遠喺我法庭判之前，你解釋個法律，你咩即係代表我哋香港嘅司法制度去做判案？喂，好大鑊嘅噃，咁即係等於冇法庭嘅啫噃，即係等於係你將內地嗰一套完全引入香港嘅啫。就真係中咗呢個所謂本土派嘅講法啦，真係焦土啦。但係你激唔激起香港人好憤怒咧？對唔住，我話俾你聽，唔會。尤其是呢單嘢裏面，因為所有都係蝗蟲嚟嘅，都係呢個支那人嚟嘅，將所有嘢混為一談嘅，唔識拆開嗰啲嘢嚟分析嘅。 所以我見到大律師公會咧，佢今日嗰、那個呢兩日嗰個回應咧，包括阿梁家傑自己都咁講，啊，希望佢咧就即係釋法咧。就淨係講一啲原則性嘅嘢啦。 我都睇到呢一段。 喂，大佬，即係其實好大，唔主要就係譚韻詩先啊嘛，然之後就係梁家傑啊嘛。 喂，呢、這個咪温水煮蛙講 嗱，即係講真嗱，你 呢個係當年烏惠容嘅講法，懷念你嘅契弟都係俾人強姦㗎啦。咁不如你 enjoy 下啦。 係啦，唔即係 你唔好咁粗魯啦，你斯文少少。 你都除曬褲啦，已經係。你其實等於認咗命㗎啦。咁但係你又叫人哋禮拜日出嚟喎。咁禮拜日出唔出嚟好啊？你都認咗命啦，係咪先？即係其實呢個係好講客，其實係即係講真啊！即係你話大律師公會講嗰樣嘢都算，但係我覺得梁家傑講咧，其實係好唔合適嘅。 兩班人從其實我都係從呢個咁樣反省出嚟，就係温水煮蛙，同埋其實都係區分唔到咧，即係大部分人都區分唔到啲原則同埋程序，將所有嘅嘢咧係撈埋一齊去辯論。所以你永远系嗌唔赢交噶，亦都嗌唔对唔到嘴嘅，系咪？喂，老共第一次释法都好醒噶啦，167万吓吓你班傻佬，咁香港人系咁噶啦，目标为本噶嘛，效果论噶嘛，唔系睇个中间个过程究竟系咪公义噶嘛，不嬲都系咁噶，大家都好实际，其实难听啲讲就叫做不择手段。为达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这个就是中国王朝里面的权术来的嘛。不是为什么要炮打司令部的大哥，是不是当年可以为大佬那个本来是国家主席来的大哥，他是掌握中央的，你不跟程序去做啊。王老邪当年搞我都是这样，你都不跟程序去做的嘛。喂，这个是中国人搞政治权术的，所以我们不够去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读得太多西方的即係政治倫理， 然之後做 pay gentleman 啊嘛。 你一 pay gentleman， 你係唔夠佢嚟嘅，屌大佬！ 所以你阿公民黨嗰啲咪食滑你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即係嗱，你話講嗰個，唔係其實佢都有佢自己道理嘅，淨係因為原則性嗰啲嘢去釋法。咁但係咧，嗱，其他嘅考慮、其他嘅憂慮最危險嗰啲就係咩咧？就係、譬如今日呢、這個係咪星島啊？星島講就係話佢係可能係會啊，唔係啊。是啊呢、這个你街坊啊边个啊呢、這个白伟俊啊。白伟俊点讲呢佢就话咩嘛佢话系可能会处理埋呢个梁天琦案嘛。呢个系非常之有可能。 田北辰啊。 冇嘅嗱所以我话呢你佢所有而家嘅所谓嘅释法你当佢一个手段都系一个法律嘅方法。喺老共嚟讲法律只系帮政治服务嘅啫。而家我当权。就是我的政治就是我的权力。我说要怎么释就怎么释。现在你打开个缺口给他这样做。你想想连梁家杰连谭允之都已经是即是当被人强奸了不过大家 happy 下即是说你不要释那么衰啦这样。 啊你戴回个套啦这样。 喂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来的。所以回归回我刚才我最基本的论点就是由 from day one,第一下開始，你成個鬥爭嘅策略咧，你係俾位佢入， 呢、這個先係最大嘅錯誤。 而你係冇，你係 not well prepared 啊嘛，你係冇 prepared， 你係冇實力啊， 你係冇政治能量喺背後 back up 你，你係可以同佢有一個叫做係 negotiation 啊嘛。 你諗下， 你冇嘢同佢 negotiate 嘅話，你冇 power 喺後面同佢 back up 你嘅 negotiation。 我都呢排真係非常之繁忙啲私人事務，但係我睇喺網上世界又好，喺街頭好。十個人九個人都係媽 嘅，其實係啊！你去茶餐廳，你知 係多過居留權添啊！ 你茶餐廳咧，你個電視一碌個新聞台咧，嗰啲阿叔就喺度屌噶啦！唉、哎，咪抵死啊！真係，唉，即係嚇，唉、哎，趕佢落台啦！ 唔係咁呢度亦都有幾個分析嘅，啲阿叔就會覺得，唉、哎，你坐穩個位先講啦，或者好似我頭先嘅講法，有實力先講。你唔可以咁樣吹噶，唔係吹嘅意思，我係講港獨，我唔係講支那，大哥，係嘛？即係你唔可以話人黑鬼一樣咋？有啲人好笑嘅，攞呢樣嘢嚟做類比，就話：屌，其實香港人啊，成日都講鬼佬啊咩嘅，阿哥，佢係香港人，我哋平時吹水梗係可以啦。你係堂堂一個立法會議員，你係宣誓啊，大哥就職啊，點同我哋普通人講啊？逃軍行港，俾我屌！我都唔屌都唔得啦，系咪啊？因为我有少少知名度啊嘛，我有啲咁多代表性啊嘛，又应该话我代表嗰个台，应该话我代表社民联，应该话我代表华人民主书院，我都唔讲得啊！阿哥，你平时喺个高登嗰度乱吹冇问题，有 Q 人理你咩？你吹完都唔知你系边个，系咪？即系当你五毛又得，唔当你五毛又掂。但系你作为一个当选咗嘅立法会员。是有啲政治倫理，你係要守，唔係玩小學雞，唔係玩教，呢個係正常嘅，係咪？由第一日我已經批判㗎啦，你算嚟做乜春啦？你要搞革命買槍啦，係咪？揾外國支持啦，一係揾 ISIS 合作咯，係咪？咁似嘅你哋嗰啲成套意識形態極右嘅，不過唔使擔心啦，大家唔需要話爭定唔爭青年新政嘅，因為咁點解呢？现实话俾大家听，事实摆在眼前话俾大家听，一个四字词语可以总结：一铺清袋。 唔系啊，你一铺清 袋呢个系前居可鉴啊。所以日后嘅斗争咧，青年新政咧系作为我哋一个榜样。 佢自己清袋佢嘅事啊，问题佢累。 你唔好清埋我嗰啲啊！嗱，呢个就系我赌场论啊，大佬。 呢个真系会累街坊 啊！清埋我哋嗰啲啊！ 喂，嗰啲筹码系我噶，大哥。 系啊， 你唔好揦埋我去啊！ 同埋你而家咧嗱，因为我见到啊，今日啊，即系梁启智写一篇文啦，我都有等啦。咁佢就话：喂，其实你以后咧。你係甚至乎你 DQ 埋法官都可以，點解呢？因為嗱，講真，你我哋而家成日講三權分立啊嘛，其實習近平咧，佢嗰陣時作為佢呢個國家副主席嘅時候咧，落嚟香港咧，佢已經覺得即係三權係要合作噶啦。佢嗰陣時佢搞個座談會喺度講呢樣嘢，三權合作論咧，嗰陣時就唔知有塊牌匾啦，即刻跌鳩咗落嚟啊嘛，即係哇，即係已經係啲空笑咧，已經出曬嚟嘅，已經係咁而佢。 哎，我越嚟越发觉咧，即系人生经验多咗，即系老咗啦，即系发觉原来系制度系改变唔到咧，系成个政治文化，反而系政治文化咧先至系创立到个制度。即系多谢 Anthony 提醒，就系、是、喺中国人嘅社会里边咧，先系讲三权合作论嘅啫嘛。喺西方嘅社会系讲互相制衡，因为我唔信你，你唔信我 ，OK？ 大家都系会有 abuse of power 嘅 ，That's why 我要有 checks and balance， 系咪？ 嗯 是西方的社会才有这套文明的。喂，为什么我们输给人啊成日都其实我们那些人很聪明的人，因为我们懂得不择手段去解决问题的人来的，我们懂得转弯的，我们懂得 circumvent 的东西的。但是我们唯一就是呢，即使我们有几成百年的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都好，所谓建立到一个法治制度都好。所谓法治的制度不是公民党那套的讲法，法治制度的原著的精神是什么？因为我哋系人人平等，呢个是一个基本嘅法治概念。无论你系当权者又好，同埋我一届即系庶民都好，我哋都系平等。所以我制大家共同制定出嚟嘅法律咧，即使我今日觉得系好唔合理都好，我都会遵守。但系我哋会努力用我嘅方法去改变佢。 嗯， 包括我入个立法会里边，我改呢个法例，包括我做公民抗命去凸显呢个制度嘅不公义。 但我都係用和平嘅手段。喂，呢啲係西方嚟噶嘛？ 我講埋頭先阿梁啟智嗰、那個點先，呢、這個這個非常之重要，真係一定要講。因為佢話其中，你話如果釋法係釋呢個104條，因為其實104條咧，其實係冇乜好釋嘅。即係佢淨係叫你，哇！你叫做 宣誓效忠 呢個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法官同埋終審，即係終審法官嗰扎人啦。呢啲全部要宣誓嘅人咧，係咪？即係其實佢喂佢條文好簡單嘅啫嘛，係咪？在職嘅時候就必須宣誓擁護呢個中國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即係你係講呢樣嘢啊嘛，咁簡單嘅啫嘛。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要解釋何謂擁護基本法嘅話咧，而你係用一個好狹義嘅一個定義，喂，你或者係佢之後佢有啲咩言行，有咩言論？喂，你都可能要抽後算帳。你記唔記得十年前阿四方佢去台灣嗰度講句説話，就話佢尊重台灣人民嘅即係自決權利啊嘛。佢之後啊，即係嗰班建制派嗰班撚樣啊，然之後個個都研究，喂，佢係咪即係違反佢自己嘅宣誓啊？佢係咪發假誓啊？嗰陣時做唔到嘅嘢，以後可能做到㗎啦。 同埋咧，你開咗呢個缺口之後咧，即係以後就係以言入罪㗎啦。 系啊，你等于你23条其实已经系提前咁样实行咗啊，而你法官都可以收拾到啊，因为法官佢都要宣誓拥护基本法㗎。即系你变咗而家你最以后呢，即系对于立法会议员咁 harsh 嘅定义，咁 harsh 嘅一个宣誓要求，以后都可以对所有法官都秋后算账，以后都会有政治上面嘅一个敏感度，同埋有政治考虑噶， 仲有 再冇中立噶啦， 仲有全世界得呢一份所谓嘅小宪法，即系基本法咧，系全部 self defeating 嘅。喂，第三章系明明讲紧我嘅权利同义务噶嘛，当中有讲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嘅自由噶嘛，即系大家系 respect the difference 啊。喂，当然我唔可以。即係用武力嚟，即係強迫你去相信我呢一套，呢、這個梗係唔得啦。但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嘛，大哥，有咩問題啊？你係你嗰份憲法啦，所有嘢先係 self defeating 嘅啫。全世界話俾你聽，你都係算係表表者嚟㗎啦，唔係排第一都係，即係等於係一紙空文嚟嘅，咁搞法係。喂，所以你問係好灰㗎，未來嘅日子裏邊有乜？但係有乜辦法啦？你咪一係就認命咯。你一日就好似之前個做法咁，就喺度鬥發癲咯，同老公即係鬥潑污水咯，係咪啊？鬥反台咯，屌你兩嘢反唔到佢張台啊！佢啲俾人就打到落去，即係呢個承諾啦。跟住你跌低咗，再揼多你幾錘啊！ 唔係，其實講真啦， 老公今次係食住個勢嚟喐你，話俾你聽啦。 喂，你估影響唔到外資咩？都影響到㗎。喂，你以后如果喺香港所有即系外资关于香港有 咁咧，老共嗱呢条界线咧，好多港珠就好明白。一去到 commercial 呢啲位置，即系涉及到佢即系商业嘅运作咧，佢就唔敢乱嚟嘅。你谂下佢识嗰几镬， 系难讲， 全部都系政治。我希望我估中啦吓，希望你估错啦。 唔系，但系如果你影响到系国企嘅商业利益，呢、這个算唔算系 系 违背咗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利益啊？咁如果根据， 但我觉得佢会 wait， 即系喺呢个 wait 啊，即系呢个唔系等待个 wait 啊，即系 衡量 下 balance 下，因为点解咧？你香港点解咁多人嚟？即係除咗係低税制之外，就係、是、一個比較清楚嘅法律制度。而呢一個係唔會一時三刻係即係翻天地覆嘅改變嘅。而呢一個亦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重要原因。佢未必喺呢一啲位度敢闖關咯。你話政治嗰啲，嗱佢揸得好緊㗎，係咪？第一唔可以話搞香港獨立。我已經俾咗好多自由你一路亂噏嘅，你喺內地點會拉咗你十鑊咧？已經係咪？喂！时间第一次够啊，大佬！ 唔系我翻嚟真系要认真屌一屌呢个青年新政，因为佢讲佢头先佢真系 仲未教啊， 佢讲嗰啲嘢好捻过分。 OK， 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